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个人意见节目《讲东讲西》现在开始。 学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讲东讲西。 星期日嘅《讲东讲西》。咁咧就今日咧就而家系30度嚇，咁啊唔係話太熱，但係咧嚇一陣間可能會熱啲嘅。咁啊，大家聽到文傑話把聲，係 啊，又聽到阿盧偉玲把聲。 咁今日個題目咧就好啱啊，文傑話講嘅，其實應該你做介紹啊，係傳統與現代，現代與傳統， 現代與傳統， 係啦。咁我記得一日離開麥啦，我哋仲要介紹萬玉麟啊 嚇。係，早晨早晨。 我哋呢個組合咧係好似已經係第四五次出現㗎啦， 呢年頂之內 嚇。係啦，即係所以咧，即係觀眾聽眾朋友咧，應該都即係認得我哋呢個組合。 你兩位一定認得， 文傑華盧偉力嚇。咁啊，我哋多數咧即係唔知點解係因緣際會咧，都係一啲即係哲學啊。文化的命題嚟嘅，咁今日現代與傳統，咁咧我就覺得咧就應該由阿文傑話 有打支裝 嚇，打支裝先。 其實一入直播室咧，咁啊盧偉力就問我啦，咦係咪傳統到現代啊？即係佢都覺得好理所當然地咧，通常都係咁睇啦嚇。咁啊依度帶出咗一個情況咧，就係話咧呢個除咗一個歷史發展嘅過程啦，亦都係跨代嘅文化咧，即係可以話互動啊個情況。我哋冇話好一個好 clear cut 好乾淨嘅傳統突然間冇咗，然之後去到現代嘅。咁而我哋發現呢一個現代期咧，咁我哋通常由歐洲開始講起啦。其實18世紀後期咧，我哋有好多原因嘅，譬如話航海嘅問題啦，西方經濟嘅現代化，應該萬玉麟可以講下經濟嗰方面嘅嘢。咁啊，資本主義啊嚇，城市嘅建設啦，工業革命啦，呢啲全部都係現代性嘅基礎。咁由於呢個生產工具同埋經濟嘅交換，同埋些所謂咧開放啊，對個世界開放咧，加上喺思想上咧，就唔再受困於淨係宗教嚇，或者係一啲政教嘅合一嘅傳統，而係開始有一啲所謂好似盧梭啊呢一類咁樣嘅批判性，就係話唔係淨係形上學，而係科學。好重要嘅，即係所謂世俗化、理性化，即係呢一啲咁嘅所謂理性社會，係啦，平等嘅權利等等咧，都係一路大家互環互扣咁樣推動咗現代化發展。 其實如果喺西方咧，佢就比較簡單大路啲嘅，即係嗰個分法就係即係古典主義時期，即係古典時期，然後咧就黑暗時期。然後就文藝復興時期， 啟蒙時代 啊！文藝復興咧，所謂文藝復興咧，即係未到啟蒙。文藝復興時期咧，即係話咧，重新發現翻古典， 包括希臘啊， 嚇，包括希臘嘅文化，所以咧有成個即係意大利咧，成個世紀咧，啲人咧係翻譯同埋解釋希臘嗰啲經典係咩一回事咁樣嘅。咁然後文藝復興之後咧，就出現新古典時期啦，即係我哋要重新去理解古典，然後差唔多約莫呢個時期咧，就出現啟蒙主義。 啟蒙時期啦， 啟蒙主義咧就開啟所謂成個歐洲歷史嘅所謂現代同埋傳統嘅嗰個界分啦。 咁 所以咧即係 modern age 咧，一般嚟講喺西方咧就係18世紀以來就叫 modern 啦。咁啊發生好多頭先文傑華所講嘅嘢，即係工業上、科學上，或者係文明上、文化上，或者資本主義嘅社會制度上邊係咁樣啦。 但係我覺得最大嘅特點咧就係人嘅自我意識嘅提高，第一個人主義嘅抬頭啦。 權利的平等性，所以大家可以發聲，同埋有一個平等發言的權利。其實呢啲咧喺文藝復興咧已經叫做翻翻去古希臘時期嘅嗰種所謂民主嘅萌芽嚇，同埋對民權嘅意識，每個人都可以有佢個代表性呢一種意見。咁所以又唔係寡頭嘅，所以一路落嚟咧，可能每個年代都有佢嘅，啊應該每個世代都有佢嘅現代性。系嘛？咁咧，但系咧就系、是、我哋唔系用现代期或者 modernism 去称呼佢嘅啫，就系总系觉得咧之前啲嘢咪够好咧，有啲咩嘢要修正，有啲咩可以加入咧，咁就呢一种咁样嘅所谓 moderation 啊，慢慢嘅调整咧，就去到因为呢一个生产工具嘅，我觉得呢个好重要，就系、是、工业革命影响咗啲人喺农村走咗去城镇，而城镇亦都有大众文化，于是咧就是、一条不能回头嘅路啊。咁咧就慢慢去形成，但我哋唔係一氣咧就抌曬啲傳統嘅。咁我哋仲有好多民族嘅文化咧，喺一個大都會或者甚至一個工業區裏面咧，我哋都帶咗入嚟。所以咧係一個混雜嘅，就唔係一個截然劃分咁去睇現代同傳統。 即係咧呢個題目好有趣啊！係亦都係正話盧兄啊、文教授兩位都講咧，即係個歷史嘅源流一路發展落嚟嘅。咁我就喺度即係。看到這個呢，老生亦都常談，你們是學者，亦都當然日日都跟學生或者跟教授啊、文人啊、學者一起要討論的。而個問題就是說呢，傳統到現在、中間是有些什麼呢？我就會按一個普通的詞上去，就是個成傳問題。但是現在呢，在譬如說這二三十年，因為經過很多經濟變化或者政治的改變，即是全球性，我們不是說特別一個地區，就出現了一類呢，就叫做叛逆的行為、是吧？我偏不喜歡跟你做。很多人在藝術方面都有，在、政治上、思想上，我想各個領域都有，好像現在我們譬如說做家長就說你小朋友叛逆、反叛年代、但在一個社會整體呢，亦都出現很多叛逆的思想行為。當然呢，做出嚟嘅時候個後果係點咧？咁啊，全個社會或者全都會去睇。咁因此咧，又會話翻翻去傳統喎，係嘛？呢套唔行得啊，都係行翻轉頭啦咁。所以咧，英文叫 to and fro 啊，行瞻前顧後，瞻前顧後。咁而咧，傳統咧，阿錢穆教授、錢穆先生或者以前朱光潛佢哋咧，就話咧，即係好，佢哋都好 casual 咁講。我諗好多人都講過，就是、一種情結嚟嘅，即係睇翻轉頭，一種回顧，一種情嚟嘅。向前望咧，朱光潛就話咧，係一種慾望嚟嘅。今日都係，譬如話我哋晏晝食乜啊咁，咪當遠想食一餐好啦，未必貴，健康嘅食物好過昨天或者今日我係想豐富啲。 或者我好想同盧偉嚟去飲茶，都係一種慾望。 係啦，一種慾望。咁呢種慾望係想改善佢。唔多唔少，咁冇理由話我哋專登不如我哋三個去揾餐衰嘅食啦，冇人講呢樣噶。我哋揾餐好嘅，邊度乾淨，邊度好啊？咁呢個係慾望嚟嘅。咁以前我哋好多人聽過一句嘢，一個明朝嘅人，唔知係咪學者，叫做袁凡講：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現代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咁。咁好似好無情喎，即係 cut 得好盡喎呢樣嘢。咁有啲我都睇過啲文章就話係咪真係 cut 得咁盡咧？係 咯，咁呢個嚟源於一種動力啦。咁啊，盧偉，你覺得呢種動力咧真係好犀利，好似咧個火車推動咁。我哋講緊喺十八、十九世紀嘅呢個時候咧，係由於啲乜嘢嘅嗰個變化而產生。 一般嚟講咧，就係嗰個生活遇到好大嘅困難。咁人就希望咧就窮則變啦嚇，要改變。咁生活嘅困難係因為乜嘢而起咧？呢、這個就好直接即係會諗嘅。咁譬如話係因為我哋嘅嗰個社會嘅嗰個承襲太深。咁社會承襲咧就屬於傳統啦。咁所以咧打破傳統就係五四嗰代嘅青年人嚇，即係振臂一呼。即係要去做嘅嘢，咁而我哋確實睇到咧，即係因為好多嘢咧係習非成事咧，就形成咗一個傳統咧，其實係好有問題嘅。譬如話我哋細個讀書讀到河伯咁樣嚇， 即係嗰條村每年咧都要揾一個少女處女、啊、送去河嗰度嘅，咁條河先至會平安息嘅咁。咁、呢啲咧係即係害咗生命，而且唔科學。咁於是咧，即係就有一個官上任咧，就取替咗呢啲嘢啦咁樣。咁、所以傳統裏面一啲危害人間嘅嘢。嚇，習非成事嘅嘢，影響到人民嘅當前嘅生活咧，咁就會求變咯。咁求變係有好多唔同嘅手段嘅，一係咧就係大嘅變革，就係社會嘅改革啦。甚至即使係清朝末年都有百日維新啦， 洋務運動啦， 嚇、洋務運動啦，係嘛？即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啊，咁呢啲講法啦。咁去到五四運動嘅時候，辛亥革命啦，後來就係五四運動，直情就係打倒孔家店啦。孔家店就代表傳統嘅思想束縛。咁當然啦，亦都有一啲當時嘅人咧，年長嘅又好，年青嘅好咧，都覺得。咁樣嘅提法咧係有問題嘅，咁樣唔一定就係帶嚟一啲真正嘅現代嘅文明啊！即係當時都有一啲人係咁樣睇嘅，所以咧，譬如話鐘伯華嗰類美學家就提出咧温故而知新，所以咧佢鐘伯華最初去德國留學嘅時候學嘅係現代嘅美學嚟嘅，但係佢翻到嚟中國咧就。花好大量嘅精力同埋時間咧，就搞咗傳統中國嘅美學。咁點解咧？因為佢就覺得響二三十年代，正正係大家都係即係貪新忘舊嘅時候咧，佢就要響嚇舊嘅中國嘅事物裏邊。找到佢嘅美麗嘅嗰邊，所以佢就温故知新。 好特別啊！阿劉偉力一講到二三十年代咧，永遠就算喺北京大學啊，都有啲所謂進步派，有啲咧就叫做即係唔可以話即係點講咧？即係唔可以話佢 保守派。 係啊，即係又唔係好似守舊，好似又唔係幾好，但係佢哋幾執著就由傳統開到現代呢一個概念。咁我鐘伯華又好特別，因為同朱光潛有唔同。鐘伯華咧就係一路都帶住咧，佢覺得中國傳統嘅藝術嘅睇法應該係點啊，意境或者係美感經驗應該係點嘅。但係去到德國嘅時候，佢見到人哋好有系統去建構，譬如包姆加東、加藤啦嚇，咁佢就係出美學呢個字。咁咁樣個建構模式，佢會覺得我哋中國都好多好多好嘢。咁於是咧，佢就經營，譬如用一啲淺易啲嘅文字去講散佈美學啊。呢類咁樣將儒家同埋道家嘅嗰、那個即係日常生活裏邊嘅美感嘅經驗去經營同埋講，但係朱光潛咧，佢就開頭係幾全盤擁抱西方嘅美學嘅，介紹好多翻嚟，但係去到十年度啦，即係翻嚟十年美學教育咧，佢就開始講翻中國啦，講翻中國詩啊，我記得，咁所以呢、這個咧就係、是、大家走嘅步驟唔同，但係永遠。是个血液都是在他们里面就觉得他们都有些好东西怎样言说出来呢怎样讲出来是西方没有的呢 所以呢即是传统现代与传统呢究竟个关系是现代是跟传统一刀两断的啦还是建基于传统啦还是改造于传统啦还是变化于传统啦即係有好多種唔同嘅關聯， 呢度非常之好啊！即係阿盧兄正話呢幾句非常之好。而之前你頭先一講嘅時候咧，一講咧就話阿文教授問個動力喺邊度咧？變革係嘛？你就答咗係人民生活。我相當認同呢樣嘢嘅。嗱，即係古時，我諗不論東西方嘅文化嘅歷史都係，當大家喺個村落部落講緊三千年前咧，石器時代嗰啲咁。都是農業為主嘅，係嘛？咁變咗嗰陣時咧，拜天嘅觀念就可以掂嘅，覺得嚇、求雨係嘛？各方面嘅嘢就可以搞掂。咁所以對於敬天畏天個觀念、神嘅觀念嚇、我哋中國叫天子，天派落嚟嘅。咁王西方都係㗎，係嘛？好多王同宗教好有關係，就是、天 君權神授啊， 係嘛？有天嘅關係、壽命嘅關係喺度。咁但後來。當我估啊，因為人口一路膨脹嘅時候咧，那個經濟、那個所謂 交易啊，各方面嘅嘢咧越嚟越頻密啊，係嘛？根本顧唔到嘅時候咧，發覺好多嘢係有個 gap 啊，或者係有個斷層喺度。咁、嗯、啲人可以去研究到，咦？原來唔係求雨、啊，唔係咁樣嚟嘅、啊，一年有四季、啊，開始用歸納法或者用呢個睇大自然啊，用科學方法去睇。嗯咁而頭先我哋都講咗，啊兩位都講咗喺中國晚清，其實西方嗰度咧就喺17世紀開始有變化。中國其實就係嗰個所謂個儒家思想，或者我哋講個經學年代咧，啊由漢朝漢武帝五經之後咧，一路去到我哋晚清嘅時候咧，足足有二千年用咗個科舉制度嗰啲咧，係冇咩大變啊，係除咗王安石中間，即係唔係除咗嘅？比較明顯的想變、啊、但是一路落都是以農業和用我們的經學 去管理的社會的，但是去到晚清的時候發覺哇輸了幾場大仗，割了香港，是吧？跟著甲午戰爭開始朝野，我相信清政府都有人反思的、啊、譬如、啊、恭親王、啊、那些應該要、啊、開招商局、啊，航運啊，同世界睇齊，李鴻章啊、張之洞啊嗰班人係知得到呢樣嘢嘅。咁而呢樣嘢都係個生活，即係意思話，喂，淨係講仁義禮智信，淨係中君，淨係拜天，咁係咪可以解決人民生活咧？咁 尤其是當佢輸咗幾場仗， 輸咗幾場仗之後，更加興起個頭咧就唔掂。咁但係我哋又頭正話亦都講咗，係咪一刀切咧？咁咧嗱。一刀切咧，有啲嘢係得嘅，我覺得。佢我唔識煮飯，啊兩位都可能唔識煮飯，做教授係嘛？ 識㗎、 啊，你識好嘢。冇嘢，唔買電飯煲咯。而家咁 user friendly 係嘛？咁普及性，咁睇住嗰個指示咯，落幾多米，落幾多水，即刻煲咗煲飯出嚟、嗯。我唔需要學我爺爺嫲嫲嘅時代，啊又要自己揾手指量啲水啊，凍喺個米上邊啊。落幾多柴幾多碳，睇住個錶幾多分鐘啊，再用啲線啊，即係做戲都有啦，係咪？潑啊咁，唔需要噶。咁我或者我係唔需要知道煮飯點樣煮，咪去買電飯煲咯咁、嗯嗯。但係正話講到咧文化嘅嘢咧，冇、 啊、 昨日冇今日喎、啊，等於我哋嘅身體係嘛？ 我覺得我哋一路都未講到一個好重要，譬如西方嘅咁極速地，即係個現代化運動真係好似一個火車咧。在被人推前呢，就是那個下層建築和上層建築、 嗯、 就是馬斯所說的、嗯、那是要銜接到的， 那 那個工業化和這個大量生產資本主義、這些是真的在個基礎上呢是要改頭換面、啊、譬如你要給回那些集中在農村走來市鎮的工人，他有一個歸屬感或者他有一個投入感、 嗯、 要設計他們的生活，又要覺得他們不是離鄉別井，咁於是就出了一些所謂流行文化的呢、這個，譬如印刷術啊呢類咁嘅東西咧，都是很得意嗬，就是一個極短的時間裏面的好似白即係嗰啲水啊匯埋一起成為河流咁樣樣咧， 白川匯流， 白川匯流，拱佢上，即係好似咧缺一不可咁嘅。咁啊，宗教可能有少少要適應啊嚇。 中間有一啲調整過程，係 啊，一啲調整過程。 即係任何嘢都有調整啦。譬如話，講電影，而家咧我哋係有聲音嘅電影，有對白嘅電影啦。但係最初嘅電影咧係默片嚟嘅， 係 冇聲音嘅。 嗯。 咁但係默片就要講故事啦。咁於是就出現咗字幕啦。 嗯。 咁於是啲人開口講嘢咧，我哋聽唔到佢嘅聲，但係咧佢講嘅嘢咧就會成為字幕咧，就喺個熒幕上面我哋睇到喎。 嗯， 即係所以我哋最初嘅默片咧，係睇佢講乜嘢嘅，就唔係聽佢講乜嘢嘅。係咁後來咧，又再出現咗一種專職職業嘅人咧，係、 嗯、 就叫解畫佬喎、啊 嗯。 所以點解叫解畫咧？就真係嗰時叫影畫戲。咁、 嗯、 然後咧就有一啲人咧就睇住嗰個影畫戲咧就喺度解畫。咁其實你就會問啦，觀眾都睇到嗰套戲㗎，點解要啲解畫佬咧？因為解畫佬講得生動 啊， 係、嗯、啊，有呼吸啊，咁所以咧解畫呢個行業咧，喺默片發展到一定階段咧就出現啦。咁、 嗯、 喺、 嗯、 日本、喺中國、喺歐洲咧都有嘅解畫佬、嗯嗯，但係當有聲電影一嚟咧， 又冇咗解畫佬呢個行業喎。 係啊， 咁、但係我想講嘅咧就話，由即係任何嘅一啲器物嘅變化、文化嘅載體，佢中間嗰個變即係顯化嘅過程咧，係有好多唔同嘅階段嘅。 隨住時代喐啊， 係啦，即係佢有好多唔同嘅階段。 呢度我要插下嘴喎，冇咗解畫佬，但係出咗影評喎，而家 啊，咁就後來嘅分工，其實咧大家都帶出咗好重要嘅就係嗰個結構嘅分屬性，即係分工性。就話咧，由以前咧，大家一齊有一啲角色都唔係好清楚咧，就變到無論喺教會啊、政黨啊、工會添啊，甚至啊，或者係學校啊，一啲團體咧都有一個特殊嘅角色，大家結合得好好嘅。 係啊， 咁所以個專業化同埋專門化，亦都係現代化的一個特點。 呢啲就係事物發展嘅，或者係社會發展嘅某啲嘅規律或者階段啦。咁我哋而家咧又休息一陣，翻嚟咧繼續同大家講。現代與傳統。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寻日喺深圳获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接见，对方关心本港未来三场选举需要落实爱国者治港，要求选举依法进行。林郑月娥话，已经喺会上表明，香港选举一向依法落实，公开、公平、公正。被問到在選舉前夕獲領導人接見，對他連任是否有利？林鄭月娥說，作為行政長官，任期至到明年6月30日，期間中央關心的任何香港事務，他是需要報告、解釋並且尋求支持，希望大家不要演繹做有什麼個人目的。至於通關，林鄭月娥說，昨日有向韓正提及，本港本地清零超過一個月，外防輸入措施非常嚴謹，亦都有足夠檢測和檢疫設施能力，港人熱切希望免檢疫回內地探親等。韓正已經得悉他早前建議專家對接，差不多即場要求有關部門跟進。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開始投票，林鄭月娥朝早到灣仔會展票站視察之後說，今場選舉意義重大，是落實愛國者治港的首場選舉，亦都為未來兩場選舉打好基礎。林鄭月娥說，經過一段長時間，有些反中亂港人士借住香港的公開選舉進入政治體制，令到議會泛政治化，反對政府和中央立場，某程度上窒礙經濟和民生發展，完善選舉制度之後，可確保愛國者治港，回復一國兩制的初心。他指出，今次的選舉首次引入資格審查委員會，擔當把關工作，任何不符合擁護基本法人士都不能夠當選。林鄭月娥說，選委會人數增加至1500人，基層組織和鄉社團和內地香港人亦都有機會當，亦都是有機會參選，符合均衡參與，具廣泛代表性。選委會選舉正是投票，林鄭月娥朝早巡視灣仔會展票站之後被問到，今次警力多於投票人數，特區政府的部署是怕什麼？林鄭月娥回應，每次香港有大型公共活動，執法部門尤其警務處需要評估，過去兩年多亦都曾經出現一些暴亂事件。林鄭月娥提到，從報道得悉，警方昨日倒破一個家居武器庫，保安局局長和警務處處長時常提醒市民不要掉以輕心，

咁頭先咧就講到咧，即係由傳統嘅世代走到嚟現代嘅世代。咁其實咧就中間有好多好美好微妙，亦都好美麗嘅一啲過程嘅。咁嗱，我哋頭先講開電影咧，咁其實喺電影由默片到有聲片，由有聲片由黑白到彩色咧，都有發生好多唔同嘅變化嘅。譬如話最初唔係咁自然咧，就有啲叫特例七彩、哦。有冇聽過特例七彩呢個字？特例即是 technical， 即是用技，即是用一些技術， 幾好啊， 翻譯得好好嘛， 係咪以前啲人譯嘢好好嘅？ 係啊，咁同埋佢都俾個藝喺度啦，係咪？ 咁即係話咧，佢係用一啲人工啲嘅方法咧，令到佢啲顏色咧鮮豔啲。咁所以咧，特例七彩時代嗰啲即係彩色咧係強烈啲嘅， 但係咧就假假地嘅。你而家睇翻啊，睇翻以前八零年代啲戲嘅 咁。咁講到特例七彩咧，我又想提一個同傳統現代有關聯嘅，就係東西文化嘅交流啦。一個地方同另一個地方嘅交流啦。咁於是就出現咗翻譯呢件事啦。翻譯呢件事咧，就係凡係由傳統到現代，當即係大家嘅交流咧頻繁之後咧，就出現嘅中介物啊。即翻譯是一種中介嚟。 阿盧偉力提到呢個題目真係太好了，雖然我哋星期日的廣東廣西全部是聽眾點題，但係都希望爭取有一日咧加翻一個所謂翻譯呢一個課題。翻譯不係淨係翻譯兩由一個語言到另一個語言咁簡單，而在翻譯裏面遇到個困難咧，你又知道有啲文化鴻溝啊。咁咧，我哋點樣再將佢即係 appropriation， 我哋叫即是拿用或者是叫整編呢，這個過程呢都很有趣，遇到很多壓力的、就是權力的問題，就是你怎樣解到它、就符合你自己文化模式的可以明白的那個意義系統呢，這事呢就即是硬好像將它等同 也都有很多樂趣的。譬如我們香港人呢叫、的士，其實就是英文的 taxi 嘛，係嘛？咁然後咧，去到改革開放的中國大陸咧，佢哋咧就叫打的喎，即係佢接受了香港個，因為佢哋是由香港了解西方的文化噶嘛，所以咧即係香港叫的士，咁佢哋咧就打的喎。 咁啊，跟住咧又去除咗佢咯，去除咗啲文化性，叫計程車咯，係嘛嚇？ 公路車 係啦，即係佢哋盡量將啲有少少價值傾向嘅咧，都將佢擺平咗佢，好平實咁樣嚇。咁但係咧，大家咧都係向一個美好嘅生活咧去諗嘅，現代化嚇。即係譬如包括咗就話，既然你個生產工具可行，科學又咁科技或者日新月異，醫療啊等等，農業嘅科技啊，都令到佢覺得，咦，有一股好大嘅動力，就係我要改到去更好一個美麗嘅新世界嚟緊啦。 社會發展規律咧，就係從嗰個解放生產力嗰個大嘅方向咧，即係嚟到去睇嘅，即係話咧，以前譬如啲人咧係搬搬抬抬嚇。幾重嘅嘢，你就用幾大嘅力。咁後來咧就發明咗啲轆喎。 真係爭好遠呢、這 個。嚇、然後擺塊板喺上面，咁啊後轆放翻喺前轆，然後即一路咁樣繼續放上去咧，咁就唔使 用死力喎。 佢可以運多啲啊嘛。 係啦， 呢個都係應付個生活需求。譬如話我哋得三個人，咁我哋咪自己搬咯。但係如果當呢間房三十人，甚至三百人，我哋三個搬唔曬喎，咁咪用碌咯，擺塊板咁啲食物，咁整多幾轉就可以完啦。 仲有好多種形態嘅嗱，譬如話咧，以前運嘢嚇人海戰術嘅時期嚇，咁咧就係築成人鏈，咁然後咧就一嚿磚。第一個交俾第二個，第二個第三個，第三個一路去到最後嗰、那個，咁就運咗嚿磚啦。咁你就唔使咧，擔住嚿磚去行喎、啊，即係你就改變嗰個力量嘅使用。咁後來就利用啲性速啦，譬如話馬牛羊啊呢啲啦嚇，咁、你去拉車啦。咁但係拉車之前咧就有轆嘅發明， 碌嘅發明咧，係解放咗人類嘅生產力好多嘅， 代替咗腳， 代替咗腳嚇，同埋咧就唔需要咁用力啊！即使我哋擺啲嘢喺個車上邊，我哋推都好啦，係用人手推都好啦，我哋可以推多啲嘢，慳一啲力，走遠啲。咁嗱，呢個咧就係即係解放生產力，所以從解放生產力嘅嗰個角度去睇傳統同現代咧。就出現了一些有趣的價值的問題， 嗯， 譬如話傳統的中國就是女人咧就不出門的，女人出門咧就會帶嚟危險的，女人是在屋企的嚇，女人是不可以俾佢讀書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咁點解女人不可以出門呢？咁可能因為嗰個世代啲治安唔好，一嚿肥肉叉燒蛋上台咧，就個個人都要搶食嚇，咁啊唔得啦。咁但係由於係咁咧，就令到婦女嘅生產力咧係釋放唔到出嚟嘅。 嗯， 咁成個社會嘅進步咧就慢咗。咁但係到現代嘅社會，即係從人權嘅角度嚇，即係女子都要受教育嘅，女子都可以參與社會嘅工作嘅。咁所以咧係解放生產力啦。咁但係要咁樣做到咧，就要有價值嘅改變，要有社會制度嘅改變，甚至有法律上嘅保護。即係話女人本來係冇得投票嘅，女人係本來係唔可以做嘢嘅。而家咧係女人可以做嘢，可以投票，或者係如果唔俾佢做嘢，唔俾佢讀書，可能你係犯罪嘅。咁所以即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改變咧，就令到嗰個女性係成為一種半邊天嘅生產力啦。咁、所以從呢個大嘅角度應該可以睇到一啲。 古時農業社會嘅時候咧、你凡事都要講勞動力啊，譬如耕田咁。咁、我唔係貶低女性啊，而係男嘅可能啲肌肉發展好啲嚇，先天嘅。咁、變咗咧勞動力上邊咧。好過女性，咁女性主內咧，屋企好多處理啊，譬如啲大家族啊要處理啊，係嘛，好多仔女啊要處理啊，煮飯啊要處理啊，咁家庭嘅事務咧，啲細緻嘅嘢咧就咁樣分工，咁亦都可能係兩位可能已經 research 過啊，古時我諗都係兩性有兩性之爭係嘛，始終男尊女卑嗰個 有得爭都好， 嗰樣嘢咧就係根本欺負女性嘅，即係兩性都要爭。邊個主導呢？咁係嘛？即係演變。咁但係到西方係嘛？女權一路開放，中國其實就係都係由我諗五四開始嘅係嘛？晚清女人唔可以考科舉噶嘛？我諗係，但後來廢埋科舉啦。1905之後廢埋科舉啦。科舉以前冇女進士啊，冇噶。是吧冇的嘛。 不过呢慢慢你带出一个很好的观点跟这个现代运动都很有关系。就是说开始知道自己的权利和社会的不公平，因为大家呢都投入那个生产，也都有这个机会受这个教育操纵这个机器这样。那于是呢就出现了譬如不同性倾向的人、不同性别的人、不同社会、种族和阶级的人。他是不是都應該有他們要有的權利呢？就不是只是工具理性，就是說個價值理性彼此之間怎樣呢？這個都是成為現代運動裡面一個很豐富的內容。 是啊，很明顯的， 很明顯。 那即從解放生產力的角度呢，就變了如果譬如交通工具都是解放生產力的、譬如你巴士這樣東西，咁就可以令到好多人咧，就由遠啲嘅地方去城裏邊工作啦。咁你有咗巴士呢、交通工具咧，就可以令到喺郊外或者近郊嘅工人可以去到城市翻工啦。咁變咗城市嘅嗰、工業化又可以有發展咯。咁後來再出現咗，譬如話火車，咁啊直情咧係整個國家的那個所謂叫大眾傳播的方法改變了。在19世紀末有了火車之後呢，在美國就出現了呢，所以那些叫布業的集團，即是它由東岸的一張報紙 運去西岸， 出版了之後呢，幾個鐘頭就去到西岸， 所以可以有全國嘅報紙啦。 嗯， 咁、啊、由於有全國嘅報紙咧，就直接影響成個二十世紀嘅美國嘅政治啦、 嗯 公共輿論啦，同埋好多嘅發展啊。咁所以咧，成件事咧，即係一個器物嘅進步，係同個社會嘅解放生產力有關係。咁但係解放咗生產力咧，又直接影響到嗰個社會嘅價值觀嘅喎。 冇錯啦、你真係講得好啱。因為呢因為出現咗好多啲字眼呢好似唔係咁好嘅，即係譬如話異化啦，係咪疏離啦，就係因為我投入呢一個大嘅機器嘅生產，但係呢佢個成果呢就成為我嘅勞動力嘅剝削啦，我工資遠遠不及揸住資本嘅資本家啦。咁同埋離鄉別井又令到我哋覺得嘩同傳統嘅文化嗰種凝聚力呢就甩咗出嚟啦。咁好似係一種批評或者批判性，咁啊，但系於是我哋又有啲啊好懷想嘅以前嘅好處，所以咧，你點能夠同傳統割離啊？因為咧，一個即係一冷一熱，嚇嗰、那個太過陌生同埋科學嘅日新月異咧，科技嘅日新月異咧，係有少無所適從。 摩登時代啦，查理卓別林嗰套戲咧， 最經典啦， 經典啦，係嘛？即係佢變成習慣咗一個動作， 逼到啲工人好似機器咁啊嘛，兩隻手係唔停咁攞螺絲咧，翻到屋企佢都唔識停啊嘛，係嘛？係 啊，呢、 就是 這個真 係 好精彩呢、這個嚇，即係盧偉一定好喜歡，即係用身體就可以帶出好多信息。 佢涉及到機械化嘅分工， 係 咁你一個以前咧喺傳統嘅社會咧。就是一個工匠咧，係一手一腳將嗰件事咧由原始嘅材料一塊皮慢慢打磨，慢慢最後變成一個鞋咁樣嘅， 係 做曬出嚟嘅。但係而家唔係啦，你就係負責打磨嘅啫。咁於是咧，一塊皮嚟你又磨，一塊皮嚟你又磨，一塊皮嚟你又磨，又俾第二個。咁查理卓別林喺嗰度摩登時代裏邊咧，就負責擰螺絲嘅。 係啊， 佢擰嚟擰去都擰嗰粒兩擰嗰粒。 佢自己一個動作， 一個動作 擰到傻咗。 傻咗，出去見到個真人真嘅女人都 兩粒紐咪咁擰落去，好諷刺啊！ 一人兩巴氹。 呢度咧好啊，盧兄講呢個帶出一個好，即係亦都係我哋。經濟學生的一個大的 topic 就是即係嗰個勞動力怎樣分配 division of labor。咁傳統真係啱嘅，譬如傳財嘅，即係我哋唔好講話太耐啦。我所見幾十年前啲人做嘢嘅，可以講咩叫一手一腳咧？成套嘢識曬，由製作，由research 嘅過程，去到成本，即係去到完成嘅階段咧，好多人係可以一手一腳。 嗯， 俾我發現咧，就係喺呢二十。年啦，或者係喺個即係科網股開始，即係科網開始咧一路發展嘅時候咧，而家啲工序咧越剁越碎，喺商界睇到嘅，越剁越碎。 嗯、 而好可惜咧，有好多新嘅朋友出嚟做嘢咧，嚇、啊、去訓練啊咁咧，係好濕聲嘅。 嗯， 咁佢哋好可能咧喺個崗位度幾年咧學一樣嘢嘅啫。 嗯， 根本就唔知道成個運作或者成條生產線係點樣。 嗯， 就好似。去翻頭先啊， 查理卓別林嗰個摩登， 淨係扭螺絲。咁扭螺絲倒模嗰個你識唔識啊？唔識喎。咁喂，望下師傅點倒模，唔知喎。我淨係扭嘅啫。咁有啲出現一個問題，變咗咧由呢個即係化整為咗零啊，好濕聲。嗱，以前博士就講博學係嘛，而家好多人咧淨係一個研究，好窄嘅條路。我再問佢隔離啲，可能都唔識。真係見過啲咁樣嘅咁。即係呢個同個社會可能需求係咁啦，可能係咁樣易管理啲咧。但我個人覺得就唔係太過好啊。即係嗱，我可能係冇一個人會識曬所有嘢嘅，但起碼我扭螺絲咧，我識到帽，識得磨光，識得拋光，識得包裝，起碼我知啊。啊，萬一隔離個同事包裝嗰個唔舒服，啊、我頂上去都識啊嘛。 那個呢就是一個所謂機械工程、哇真的很主動，我記得不是很遠之前的，就我想大概香港六七十年代呢你讀機械工程是很巴閉的，但是呢後來去到電子工程呢即是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呢又開始這個成為很巴閉了。那在機械工程的年代呢還可以有很多這些所謂普及的人才。 即係每樣嘢都知道嚇，即係唔會話哎呀死啦唔識換燈膽啊，要俾1000蚊俾人上嚟換呢啲係冇嘅嚇。咁但係咧依個同教育都有關係，我諗盧偉都會清楚喺高等教育機構咧，我哋係真係開好多唔同嘅 program。每一个所谓学位课程都是很专门化，那他就觉得精炼的 specialization 就是必须要了，是那就这些是技术官僚的即是价值啦，那我懂你不懂那我才有价值的嘛， 其实这个呢就是专科学校的概念，就不是大学的概念来 的，那这个是德国大学开始的， 即德国呢其实呢就是它有专科学校也都有大学， 是 那大学呢就 是所有东西都要去学习的，那香港呢就其实曾经有一个时期呢是有专科学校，即譬如理工那些就属于专科学校，所以叫学院的， 是 那也都有些大学，那但后来呢就是因为种种原因，所以專科學院都變成大學了，但是其實呢它的、價值或者理念呢是不是真的大學的理念呢，還是它都是一個專科學院不過叫做大學的意思呢，即是這個即是例如你開間士多你都可以說我是超級市場的，即是我們在這個都話啦，砵蘭街都有世界醫學研究中心，砵蘭街 號稱 嘅，係啦，即係佢個名係可以好大嘅， 嚇 咁，所以個問題咧就係、是、即係傳統到現代呢個過程裏邊咧，其實有好多所謂叫做規律性嘅嘢，好多規格性嘅嘢咧，其實係即係即係我哋要去鑽研嘅。譬如受社會體制方面，大家庭是一種規格， 是 轉做核心家庭，是另一種組織社會的方式，核心家庭就是說爸爸媽媽仔女這樣是一個核心家庭，大家庭呢就是一家幾代同堂阿爺阿嫲，然後幾房，然後下面有一啲細路咁 遠親嚇， 嚇幾十人噶嘛，咁所以由五四之後，好多我哋睇嗰啲小説家春秋就係講呢個大家庭點樣去即係、就是、慢慢演變成為核心家庭，咁裏邊涉及到好多人同人嘅關係啦，人同人嘅舊嘅關係冇咗啦。或者是人的束縛，即是一個在不是長房，在二房或三房成長的一個小朋友，他怎樣可以在這個家族裏面得到自己的尊嚴啊，或者怎樣可以走出這個家族要去建立自己啊，那就成為呢即是在大概五四前後那兩三那二三十年呢，好多即係中國人面對嘅問題， 呢個都我都係歸翻覺得咧，係嗰個社會嗰個經濟模式轉變啊，好大機會。因為你譬如話頭先講到幾代同堂，一間大宅住二三十人，以前係司空見慣嘅，因為佢哋得一個職業就係農業，大家都喺嗰塊田度工作，咁即係可以講個選擇亦都喺嗰度。但一到五四開始。中國嗰陣時都一路有科學啦，一路有工業發展啦，咁變咗可能就係、是、哦，盧兄你係讀機械工程嘅，咁我冇嚟喺塊田度，有咩機械工程啊？係嘛？阿格文教授你係哲學嘅，咁塊田度有咩哲學咧？咁我唔係喎，我仲係務農嘅，咁我咪留喺田度咯。咁你兩位自自然然要揾翻。譬如去上海做機械工程，你去清華讀呢個哲學咁。離開呢個大宅，就變咗核心家庭。 所以其實咧，就曾幾何時喺內地都係咁樣樣啦。耕田嘅人越嚟越少啦，剩翻啲老人家同埋啲好細個嘅。因為年輕嘅出咗去城市打工啦。咁啊，而家都未完全係改變咗呢個方向，因為始終你都要有啲生產力喺農業。但係農業咧，如果係俾機械啊，即係嗰個即係機器嘅生產取代咗嗰個勞動力嘅話咧，咁大量啦，唔可以完全徹底啦，咁都係一個睇到嘅極速嘅變化。咁我覺得中國咧近依三四十年嘅變化係真係相當大。佢由依一個即係農業嘅主力啊，嚟到去變咗去周圍去試呢個現代性，就冇話因為佢嘅社會主義而停。 而停低落。 佢而家都仲有七八成係喺農村噶嘛，即係人口。 唔知道有冇咁多？ 少啲嚇，或者農村住嘅人都係咁多，但係從事農業工作嘅就未必有咁多。 咁但係因為人口始終都係膨脹嘅， 咁當然咧，即係從傳統到現代咧，即係嗰個中間階段咧係有好多好微妙嘅事情發生嘅。又或者從一個文化借鑑一啲事物搬過嚟做一啲所謂叫文化移植或者文化改編，亦都係好有趣嘅。咁裏面涉及到一啲文學藝術嘅嘢。嗱，譬如舉例，芭蕾舞喺西方其實佢係代表某一種傳統啊嘛。但係後來去到俄羅斯又代表某種革命嘅傳統喎。咁於是咧影響到中國。響即係50年代之後咧，芭蕾舞 樣板戲 慢慢走向某種革命嘅係現代嘅樣板戲嘅。咁總之咧，呢啲問題咧，即係我相信咧，即係我哋休息翻嚟之後咧，可以多講一下，即係響文化藝術方面現代同傳統嘅關係。 好， 好，咁而家我哋又休息一陣，咁啊翻嚟咧就再同大家講東講西。今日我哋嘅題目係現代與傳統。 的生态系统，以增加本港债券交易的透明度，提升交易效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去年完成探讨，在合适的福利设施内为3至6岁幼儿提供课余托管服务。本年度起分阶段重整19间互助幼儿中心，通过增加社工和支援人员的人数，轉型為3至6歲以下學前兒童提供課餘託管服務，截至今年8月，有4間中心完成重整。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為中國東南部帶嚟大致良好嘅天氣，同時驟雨正係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有幾陣驟雨。下晝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東風。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较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依玲首先同你讲封路。黄大仙较早前的水管急修而家已经完成，去竹园道方向近竹园变电站的所有行车线亦都已经解封了。不过茶果岭道的水管急修就仍然继续，去旺角方向近鲤鱼门道的慢线是封闭紧的，揸车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留意翻现场的封路了。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排到去上桥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3号干线落斜去葵芳、马鞍山路欣安村去西贡，以及清水门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饮了酒或者吃了药都不可以踩单车，单车是不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和载大型的货物。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2倾力直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 今届全运会，香港派出169名运动员出战18个项目， 分别系剑击、单车、射箭、体操、田径、棒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沙滩排球、高尔夫球， 仲有武术、拳击、跆拳道、空手道、攀岩、皮筏艇同埋马术。 支持香港运动员， 紧贴港台电视32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香港电台月照中秋湾区城

咁但係一對立咧，就一定話有個威過另外一個，或者一個有權力嘅，或者壓制另外一個。咁所以咧，去到後現代嘅時候咧，就覺得要將呢啲所謂二元對立嘅層面，盡量打破咗佢啦嚇。咁啊，大家都係各有佢自己嘅領域嚇，平分春色。或者咧都係一個錢幣嘅兩面，而唔係對立面啦。譬如話現代期其中一個對立面就係人同自然啊。咁就係、是、其實呢個希臘嘅時候都有開始嘅、就話我哋要係唯有人，亞里士多德話咧，人係理性嘅動物啦。呢、這個帕曼拉門底斯人係萬物嘅尺度啦，只有人嘅理性先可以理解呢個大自然。咁理解完咧，就仲要征服，仲要改造。 Okay. 仲要改造，咁呢個咪就一個好大對立面咯。咁你而家喺即係所謂高科技咧裏邊咧，都係會覺得我哋建構一個世界咧，係可以離開呢個自然或者甚至現實界，進入去一個虛擬嘅世界裏邊。 係啊，確實係啊，喺戲劇上邊或者喺文學上邊已經有一個新嘅名詞叫 post-human。narrative 即係後 人類 敘事啊， 係啊，即係大學都有呢科目 哦，犀利。 咁但係既然阿玉倫兄喺度咧，咁梗係要即係聽下你講下啲經濟啊，或者係人類嘅嚇。即係呢方面 經濟嘅活動，而家去到一個乜嘢 嘅一啲發展 啊？好啊，好啊，有趣啊！講下錢銀發展啊，咁啊，我哋成日都講以前，我爺爺嗰啲好興嘅，問唔係問我哋幾多錢，幾多銀啊？咁啊，呢啲係口即係好普通嘅口語啦。咁但係我哋譬如話睇翻清朝啊，用呢個銀嚟交收賠款，庚子賠款4,500,000兩白銀。咁原來我哋中國咧，如果講翻歷史咧，就是、由明朝到清朝一路落咧，都係以銀定嘅。嗰陣時冇銀，用銀定嚟做單位。咁直至到幾時出現有銀幣咧？就係、是、呢、這個洋務運動之後啊，就係1890幾，唔知1898定1899咧，出現咗龍銀。我諗好多人都會接觸過咩叫龍銀啊，就係、是、當時嘅等於1元銀，就是、用白銀做，係真金白銀嘅白銀做一個咧。就是、7×2分，因為佢喺背後寫住7×2分嘅。中國嗰陣時都其實可能係跟咗德國啊，好制度化、科學化寫明俾你睇嘅。咁而咧講翻咧，香港咧就係、是、跟英國啊嘛。我哋1841已經成為殖民地啦。香港最細嘅幣值咧係幾多咧？同你嘅姓氏有關，1文。1文。 1文不值。 1000個1文咧就等於1元。當時一文就係用呢個銅做，用銅做，而係喺1863年開始轉。咁當時咧亦都同時出咗一個1毫子嘅銀幣，係用真銀嚟做嘅，因為跟咗英國用真，所以香港嘅銀幣係早過中國嘅，有銀幣。而香港嘅1元出現咧就1866年。維多利亞女王頭嗰只，好值錢 啊！ 而家如果靚嘅，好值錢嘅。咁而咧，我哋中國龍銀好得意喎，第一隻龍銀出現咧，竟然係由廣東省做，可能係因為經濟開放對外鴉片戰爭之後啊，各方面嘅。咁而去到中央駐幣局發行銀幣咧，係去到宣統二年，即係1902-03嗰陣時咧，嚇。咁而咧。民國的時候有袁大頭啦，即係用袁世凱個像啦，咁去到幾時停咗咧？就1935年。香港亦都係同時1935年停咗。咁好啦，講翻美國咧，就不嬲係用金本位，所以頭先休息時候同阿盧兄我哋 chat 嘅時候都講美金美元啊嘛。而家啲人用已經交換用啦，美金幾多美元其實要分嘅。美金嘅意思就真係有黃金 backup， 美元今日用嘅 dollar。是沒有的，沒有 backup。 那個歷史就說呢，在1944年大戰將完的時候呢，就開了一個國際性的會議，就是戰後怎樣安排的經濟活動呢，交易啊，關稅啊，各方面都談，而呢確立了美元呢就是一個領導主要的貨幣。英國已經不是了。英國還是用自己的金本在後面 backup 它的。美國呢亦都係用金本，咁嗰陣時喺嗰個1944嗰個叫做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 中文亦做布雷頓森林會議， 唔重要啊，即係呢個好有呢、這個呢、這個讀書一定讀嘅，我哋 check one 都要讀。咁咧就確立咗其中一樣就係話，美國嗰個貨幣咧就一安士黃金就對$35。 嗯， 當年啊， 當年1944。咁而好多個國家咧就將嗰個貨幣咧同美元掛鈎， 嗯， 美元就同黃金掛鈎， 嗯， 咁呢樣嘢行到幾時咧？就1971年尼克遜總統廢咗，公開講冇啊，以後唔用金去支持美金， 我哋可以印銀紙， 可以印銀紙。咁點解當時係咁咧？就因為60年代越戰， 嗯， 美國即係個經濟俾佢拖得好緊要。咁啊出現通脹啊，好多技術問題咁咧，好多國家脱離啊，又貶值又剩咁脱離咗美金，真係脱離美金啦。咁，後來就話冇啦，我哋靠咩咧？到今日都係靠咩咧？就靠美國個國民生產總 GDP 去 back up 個美金。咁，現在用嘅美元啊，對唔住啊，而家用嘅美元咧，佢一個 legal tender 即係法定嘅貨幣，但係佢冇話俾你聽，你可以去兑翻幾多。 同美金冇關聯噶啦， 系啦。而呢、這個嗱，即係好有趣啊！我哋睇得到。咁而中國喺開放呢40年咧，好就係用一籃子貨幣去 back up 自己嘅 currency。 嗯。 咁呢啲咧，其實嗱，我哋由頭先講由晚清或者喺19、20世紀歐美都係啦，嗰啲貨幣全部係真銀，每個係重等於中國嘅7×2。咁你？有一個所謂的 intrinsic value 喺度，譬如話我攞嗰個銀元翻嚟嘅時候，如果我融咗佢擺喺工業嗰度，係可以生產噶嘛，可以做其他嘢噶嘛。咁呢個就係一個實體嘅經濟或者實體嘅貨幣嚟嘅， 即係嗰個貨幣嘅物質價值 係啦，喺度啦，已經話俾你聽，你唔使擔心嘅。 咁張銀紙咧？嘅物質價值咧就唔及得一個銀嘅、啊。 當時你譬如話收到個銀，除非佢係假啦。咁當然啦，喺民國政府嘅時候咧，出現過咧啲各地嘅軍閥就呃啲民眾啊，個城市嗰度溝啊，溝啲銅啊，溝啲咩落去咧，咁佢咪賺咗嗰個差價咯。咁係違法噶嘛？但係當時軍閥內戰啊，各地方根本好難。咁我哋收藏銀幣或者愛好者都分得到嘅，有啲銀色低喎，咁當時就出得少喎，因為即刻俾中央可能睇到收翻咧，嗰啲仲值錢過， 值錢過冇溝嗰啲， 冇錯啦，即係睇你好唔好彩啦，揾到嘅咁樣。咁而我想講咧就係話，由實體變咗做銀紙，嗰張銀紙咧就印出嚟嘅，不過你都仲信後邊有金去支持。咁但係現在大家都頭先我哋喺休息時候都講出到 Bitcoin 嘅喎，係虛擬貨幣。其實就係等於咧，我對 Bitcoin 未去太過詳細去研究啊，第日或者開一日去講翻下 Bitcoin 咧，或者請啲經濟專家。 工具啊！ 但係咧，就係譬如話，當點解會有 Bitcoin 出現咧？就有好多人就唔信政府啊，或者嗰個交易費用高啊，喺銀行嗰度過帳啊，時間長啊，咁點解我哋唔另類做一啲咁嘅嘢咧？咁呢樣嘢行咗10幾年啦，咁。其實就係、是你譬如去超級市場或者去某大百貨公司或者月餅嚇、啊，就嚟中秋啦，我哋兩日後你買月餅券、買超市禮券、買禮券，你都係信嗰張紙仔嘅啫嘛。但問題個發行機構你係信佢喎，哦乜乜餅鋪唔會執嘅，咁你咪買咯。乜乜超市唔會執嘅，你咪買。買咗有效期2年，咪慢慢用咯。咁係當現錢用噶嘛。Bitcoin 其實都大同小異，當然。佢用咗好多科技啊，或者喺裏邊嗰個所謂 blockchain 啊，即係攞好多資訊啊，喺大數據嘅時候咧，的確有佢嗰個作用。咁而係交易到，甚至買架車得喎，而家美國。咁而咧，佢 Bitcoin 銀金去到現在咧，都係咧限定個發行數量係限得好嚴。佢好似話唔超過2200萬個就完啦。咁而家好似出咗1100幾萬啊。即係出咗一半到， 所以令到佢會升值嘅原因就係因為數量 外咧，你要買啦。咁而佢交易咧可以咧去到個 unit， 即係嗰個幣值好細嘅，唔係一個比特幣喎，10分1、1/10一路去到好低嘅都得。咁我都識得有啲後生仔買咁樣16分1啊，48分1賺到錢嘅，個已經翻咗、翻咗好多一倍啊，咁樣翻。咁呢個咧就係、是。科技帶來係嘛？由呢個實體去到虛擬，譬如話我哋以前買東西咁，一定要去 公司百貨公司睇現貨啊、睇書啊，咁你去到書局睇完先買俾錢。而家喺個網度，其實本書係點嘅，我哋都唔知嘅。印成點唔知喎，咁好可能你有啲書喺香港嘅書店你睇到，攪完之後你就上網訂，咁就得啦。但有啲係未見過嘅喎，好似阿盧兄早排啊介紹幾本書，我睇哇死啦，淨係得網度有。實體冇咁，我放棄咗。 佢會送俾你啊！ 佢好慷慨。 唔係，我又諗其實咧傳統到現代當中，仲有另外一個方向咧，我哋可以傾下，亦都同阿萬興頭先講嗰個貨幣啊嗰啲有關係嘅。 嗯， 就係嗰個想像啊。 係啊，呢個 即係我哋嗱，譬如舉例，以前咧我哋買嘢。就要帶一嚿錢，帶個荷包去嘅。 係係係。 但係而家咧，就我哋可能有張卡就得啦。 嗯。 嚇、啊，有個八達通就得啦。 係啊。 咁、啊、中間嗰個過程係咩咧？就其實係人嘅想像。我使唔使下下都要帶一袋錢去買一啲嘢咧？如果我唔、嗯、如果我唔需要帶一袋錢，但係都可以。買到嘢嘅，咁咪好方便咯。嗱，方便係一個令到我哋有發明創造嘅原因。咁甚至譬如信用卡 係 嚇、啊，即係你信得過我，你可能唔係信我，係信我背後嘅嗰個發行嗰個卡嘅公司 嚇。係 咁於是信用卡或者股票制度投資嚇、啊、投資嘅方法。亦都可能係來自咁啊，保險，所有呢啲咧係由大概十七八世紀開始，慢慢喺現代嘅社會裏邊咧，慢慢出現嘅，所以叫做新生事物啦。呢幾百， 冇錯，係，絕對係。你就尤其是講到保險，保險本身就講風險啊嘛，係嘛、 嗯？ 風險咧其實就係、是、可以講係想像出嚟，咁啊事實又會發生喎， 係 啊，跌落嚟揼到人咁。但係你話點樣計？幾時跌落嚟啊？或者傷成點啊？咁你冇得計噶嘛？咁呢個係完全係一個想像或者 concept 嘅問題。 嗯， 去 佢哋係有得計嘅，係用機率啊，大數據 機率佢大數據啊，睇翻過去三十年啊，有幾多車禍，幾多工業意外咁計出嚟。 當然佢條數都計到，你咁樣比法，佢一定 咁佢中間抽咗個傭， 抽好多同埋 賺。好容易計嘅啫，呢啲唔係難計。 精算師會做嘅呢啲，咁但係本身都係喺風險上邊，即係個交易咧變咗就係交易個風險嗱。保險公司，我接受你呢張保單啊，如果某某情況發生，我會賠錢俾你咁，就係交易個風險啫嘛。咁風險本身係。講真都幾虛無嘅，係嘛？ 係啊，嗱呢種想像咧，其實都做到人同人之間都係有一啲疏離嘅感覺嘅喎嚇。咁、因為其中一個分別傳統同現代嘅講法就係人際關係。係啦，咁以前咧，我哋嘅關係真係比較密切嘅、嗯，面對面啦，左鄰右里啦，宗族啦嚇、啊，即係嗰啲咩街坊福利會或者係。你指香港而家你睇翻啲舊建築咧，好多啲所謂學生同鄉會啊， 係 呢啲咁嘅。當然而家又係一個選舉嘅單位啦， 嚇， 即係組織啦。咁以即係呢個真係比較傳統嘅，就係話以大家嘅宗族嘅關係、鄉鄰啊，或者係嗰啲家庭嘅關係咧，係有組織嘅。咁大家有情感嘅反應。互相扶持需求，咁你知道香港早期是難民社會啦，嗰陣時其實仲係傳統嘅模式多過現代嘅。咁、但係咧，我哋細個你諗下住下嗰啲公共屋邨咧，個廚房喺門口嘅，你都知啦嚇，曬市區或者 H 型大廈，咁啊真係問隔離攞個豉油咁樣就嚟啦，大家都喺外邊煮飯。好多消息可以交流，唔驚對方嘅，因為識啊嘛。咁咧就夏天咁熱，好似而家啲天氣咁，就行個帆布床喺個走廊尾，嗰啲男仔就喺度瞓覺啦，風涼水冷。咁但係咧，我好記得係去到七八十年代開始有一啲私人嘅樓宇出現咗之後咧，你就發現唔到嗰啲信箱，啲信箱全部係一粒粒編曬號。即係譬如二十樓二零一九室咁樣樣啦，咁你就唔知2020嗰個係邊個嚟嘅，咁出入租户有好多啦，冇話固定嘅居所啦，咁大家咧其實都驚對方啊，從門心所個雜鋪生意啊， 要鐵閘要鎖住啦， 疏離咗啦， 疏離得好緊要，即係而且係用利益作為一個即係交通嘅溝通嘅目的啦。啲嘢好間接，即係我見唔到你面，我留張紙俾你嘅啫。我其實連你貴姓都冇，但係以前啲信箱就掛住喺度，二樓路宅咁樣樣係嘛？咁咧就唔會話怕唔見啊。即係嗱，呢啲咧其實好多藝術家都有表達過呢一種咁嘅形態，但係咧竟然呢個係現代社會嘅嗰個情形，就係話我哋唔係一定要熟悉，我哋嘅互動關係咧其實就係有需要有功能性先去做嚇。咁啊，同埋咧就你幾時加入幾時甩出去咧？都有個機制，咁但係以前嗰啲咧真係即係細即係幾代人識噶嘛，所以我覺得 呢種咧就係所以叫做現代嘅批判論啊， 係 即係頭先阿文紀華所講嗰啲咧，就係對於現代嘅反省。 嗯， 咁其實咧，即係譬如話現代，譬如多咗汽車馬路嘅需要，但係多咗馬路咧，就令到原本喺街上面玩嘅兒童咧。就唔安全咯、咁於是有交通意外，有兒童就冇咗佢哋嘅嬉戲嘅地方啦。咁如果你冇相應嘅遊樂場俾啲小朋友咧，咁啲小朋友咧就會即係成長咧係好唔健康啦。咁所以咧，成個都市嘅發展嘅嗰個規劃，能唔能夠響由傳統轉到去現代嘅器物嘅方式裏面咧，能夠照顧到人嘅需要咧，係想像好重要嘅。 係，冇錯。 咁所以頭先文傑話嗰個咧，就係批判嗰個發展過程裏面忽略咗人嘅因素嘅嗰啲 element。 同埋仲有相對於嚟講咧，就係嗰個相關性喺記憶啊。咁我記得咧，牛頭角下村拆卸嘅時候咧，大家都好唔捨得。或者甚至蘇屋村要改建啊、重建嘅時候咧，好唔捨得，就係話都識咗佢幾代人啦，大家咧一齊成長，咁咧而家咧就以後都唔知點樣去再見面啦，即係個社區咧就冇咗啦。咁呢個我哋知嘅，呢個係舊有傳統嘅價值，但係而家係咪真係話喺現代裏邊，我哋點樣維係人同人之間嘅價值咧？嚇，即係人同人之間嘅關係。 西方我諗咧就係靠教會嗰個組織，係嘛？禮拜日大家一起去崇拜啊！咁我哋香港社會咧就冇一個所謂我哋好多好多宗教都喺度，就冇話好似西方咁有個教會坐鎮、 都有嘅，都有一啲教會嘅。 有 香港都有教會，亦都有好多其他嘅 宗教， 係都有其他嘅活動嘅。咁但係咧，畢竟即係香港同西方嗰個社會嘅組織又有啲唔同啦，咁所以咧就都面對好多問題嘅。咁而家我哋又繼續休息一陣，翻嚟咧我哋不如就講下咧社會上面現代同傳統嘅關聯性啦。 好。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选举事务处公布，截至朝早10:00，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有720名选民已经投票，投票率系14.73%。其中勞工界投票率最高達到29.73%，121人已經投票，界別的選民人數有407人。投票率最低是教育界，投票率大約7.49%，131人已經投票，界別的選民人數有1750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朝早到灣仔會展票站視察之後話：今場選舉意義重大，是落實愛國者治港的首場選舉，亦都為未來兩場選舉打好基礎。 林鄭月娥說，經過一段長時間，有些反中亂港人士借住香港的公開選舉進入政治體制，令到議會反政治化。反對政府和中央立場，某程度上窒礙經濟和民生發展。完善選舉制度之後，可確保愛國者治港，回復一國兩制的初心。他指出，今次的選舉首次引入資格審查委員會，擔當把關工作，任何不符合擁護基本法人士都不能夠參選。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說，香港金融業在國家"十四五"規劃和前海規劃當中有很多發圍的地方，讓本港成為聚財中心、風險管理中心。許正宇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又說，由2017年至今，債券北向通的每日平均成交量差不多增長了17倍，將會在今個月24號啟動的南向通亦都能夠讓金融機構將債券、託管、後勤支援等連帶金融服務搬到香港。他說，當局現正徵詢市場意見的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SPAC 上市機制，只限專業投資者入場。由於這些公司上市集資一刻並沒有往績，買賣機制需要保護散戶投資者，但是同時希望吸引高質素的 SPAC 在港上市。法國外長勒德里昂認為，法國與美國和澳洲的關係正是陷入嚴重危機。勒德里昂接受法國傳媒採訪的時候說，總統馬克龍與美國總統拜登未有對話談及澳洲放棄採購法國潛艇的合約問題。勒德里昂批評這些國家滿口謊言、口是心非，是對法國重大的失信和藐視，不應該存在在聯盟關係內。他說，今次是美法歷史上首度召回大使，認為是嚴重的政治舉措，顯示兩國之間存在嚴重危機，現正重新評估形勢。法國已經宣布召回美國和澳洲大使，但是未有召回駐英國大使。勒德里昂認為，英國一貫以來都是投機主義。英國廣播公司引述白宮官員說，拜登政府將會在未來幾日與法國接觸，希望解決雙方之間的分歧。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東風。展望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亦都有一兩陣驟雨，本週中後期驟雨較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玲咧，首先讲翻呢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是车多的，现在龙尾排到去游丽村。跟着提醒你一些封路安排，在东区走廊因为有兴建升降机工程，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张振兴抗力书院的慢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就是因为有兴建升降机工程，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张振兴抗力书院的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咧，喺西區嘅觀塘道，因為有石牆樹保育工程，介乎於高街至到卑利士道之間嘅一段觀塘道咧，係會局部收窄，經過咧記得要小心啲啦。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青馬大橋吸水門去機場、三號幹線落車葵芳、馬鞍山路欣安村去西貢，同埋將軍澳寶康路寶順路橋底上德。最後環保署提醒你，淘汰歐盟4期柴油商業車輛的特惠資助申請已經開始了，快點去運輸署申請啦！越早申請資助額越高。好，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以天下事為事， 加分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繼續全力支持香港運動員。 恭贺香港空手道运动员刘之明在全运会空手道男子个人型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如果我何铿要揀一首歌俾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就一定是这一首。 为今天一年竟不知那天再重聚。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 晚上八点至十点， 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 我得你都得。 灿明啊，平时的课程呢你就是担任导师，今次你请了一位朋友来。 是啊，今次的朋友叫 Anson， 女的，题目就是义教，准确地讲其实说新教都得的。 是。 他希望就是大家就算没有钱都可以帮到人。 到底是怎样好人好事呢？详细的情况在接下来的星期日下午四点到五点，大家收听着我得你都得，主持方面有李灿明、钱佩卿和曾凡光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体坛一二三， 我是徐家乐。以为完了奥运就见不到我，边有可能啊！嚟紧仲有大把精彩体育赛事，留意港台体坛一二三。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伟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一下哒哒哒哒，能再见面啦！愿在完美句内选家。 最後一節廣東廣西，今天呢我們講現代與傳統，在直播室裡面有萬玉麟、文傑華和盧偉力，我們的電話18723111 18723111，或者大家可以在我們的面書裡面呢講下你又怎樣看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我們有一位聽眾的電話呢已經接通了。喂 喂，是 是，早晨。 怎樣稱呼你啊？ 早晨。 是我姓张的。 是张生，是你有什么意见呢？可以随便讲。 是咁传统到现代一直在我那个学习上面或者概念上面呢都似乎是以西方做中心的。是啦，咁但係其實去到似乎係二戰之後呢開始有啲嘢轉變緊，譬如即係好明顯一個例子，即係我所認知嘅就係即係二戰之後阿非拉地區呢都會有一啲西方嘅志願團體幫佢哋扶貧啦，即係協助佢哋發展農業。咁但係嗰個做法都會係以西方嘅角度視角去睇，可能係純粹係提供一啲技術啊， 提供一啲嘅肥料啊，吓、啊、咁样样吓、啊，或者系以专家嘅意见，咁啊提供一啲即系佢哋认为适合嘅意见啦、啊。咁但系即系槍溜即係最終個結果都發覺已經唔得，即係會發現好多唔同問題，譬如話嗰啲產量唔夠啦，發生好多嘅即係環境嘅問題啦，即係譬如話即係淨係俾肥料，佢可能發現即係啲土壤根本隨後已經唔可以再耕種啊咁樣。咁隨後一啲嘅即係即係大學啦，再研究翻咧，發覺。咦唔係喎，咁可能佢哋其實係傳統嘅一啲嘅做法呢係更符合嗰、那個即係更適應佢個環境，更適合佢哋即係喺嗰度生存㗎喎，即係咁變咗喺呢度就似乎又轉返轉頭啦，即係又好似由傳統去到現代，用咗現代嘅方法發覺唔得喎，又走返去傳統，但係當然啦，佢所謂走返去傳統，佢會用傳統嘅方法，但係都會提供一啲嘅即係現代嘅意見俾佢哋嘅，咁、 嗯、 啊發覺又好似做得好好喎嚇，咁、啊、又好似即係又走翻轉頭，咁到底係係走翻回頭路啊，定係一個叫做即係結合翻一個現代有一個新嘅時代出現咧咁樣，咁我想講嘅就係咁樣啦。 嗯，好。 呢個觀察好好啊，其實咧喺、嗯、教育上面都係咁樣嘅。 嗯、 即系咧，我哋以前咧，我哋中国习惯咧就系要背书啊，系嘛？咁、 嗯、 咧、 嗯、 后来咧，即系70年代，即系我哋读书嘅时候咧，就好似提倡咧，系唔应该背嘅，要理解咁。咁嗰阵时系觉得系好啱嘅吓，即系唔应该逼啲细路仔背书。但系咧后来又发觉唔系、哦，原来背书有背书嘅好处， 嗯、 就系佢有一种节奏感啊。 嗯， 佢可能唔系好明入边啲课文都好啦，但系佢有一种节奏感。呢种节奏感咧，好似啲牛反初咁样，后来会成为佢嘅知识嘅。 嗯， 咁呢个咧就系当有一种多元智能嘅呢个咁嘅理论之后咧，就背书嘅好处咧又再被供应啦。 嗯。 咁所以咧，呢個咧倒唔係我哋認為係傳統現代嘅問題，咁係二元對立添、 嗯嗯， 而係話咧先出現嘅嘢，佢嘅存在係有佢嘅道理嘅。咁你後來再出現嗰啲嘢，係咪就係一定係好過之前嘅嗰啲嘢咧？ 未必 嘅， 未必 係。咁如果你係話我後來出現嗰啲一定好過你咧，其實係一個盲點嚟嘅。咁、 嗯、 所以咧，先出現同後出現之間點樣可以即係融合咧？就係、是、呢個觀眾所提出嘅嗰個好嘅問題啦。 嗯嗯、我覺得咧，有時我哋好懷緬傳統，你話咩所謂懷唔懷舊呢啲問題咧？就是、因為我哋覺得有一啲好失落嘅感覺， 嗯、 就都係幾環繞住嗰個人際關係有關係，即、就、係、是、人同人嘅關係。咁、嗯、啊，譬如話我哋啲小玩意啊、玩具啊、以前打嘅電話啊、撥嘅電話啊，即係呢啲咧，其實都係話啊，我哋失落咗一種情懷。咁情懷咧係將我哋同人其他人之間係拉近咗嘅，係好嘅價值觀。咁咧就唔係話啊依啲嘢方便咗我哋唔再用，咁所以我哋咧就成日都想揾個平衡，就 係 有翻舊時嘅嗰種作用、社會功能關係，但係咧就今時今日嘅方便。 哦，咁有嗱、啊，我舉一個例子咧，而家我哋好多老人家都係用個 iPad。嚟到去聽翻啲粵曲嘅， 呢個科技幫咗佢啊， 係啊，科技幫咗佢啊嘛， 冇錯。 咁但係頭先講嗰樣嘢咧，又涉及到我哋生命歷程裏邊咧，我哋嗰個所謂叫做回憶啊、記憶嘅力量。 嗯， 即係嗱，我哋嗱，我係50年代尾出生。咁所以咧，我成長係60年代、70年代，咁嗰陣時聽電台咪有好多廣播劇啊，有好多流行曲啊， 嚇、 啊，所以嗰啲姚蘇蓉啊咩嗰啲係我成長聽到嘅， 嚇。 咁、 嗯 啊、但係即係到後來就冇呢啲聲音啦、啊，有第二啲人啦、啊、譬如林子祥啊、譚詠麟啊、張國榮啊呢啲啦嚇，徐小鳳啊呢啲啦，咁然後咧。到最近呢，咁我聽返轉頭呢，我係感覺到呢，原來呢，即係我成長階段所聽嘅嗰啲嘢呢，係仍然係有記憶有力量㗎喎、哦。 嗯。 咁所以我聽返一啲呢， 譬如李香蘭嗰啲恨不相逢未嫁時咧，係好有感覺嘅。即係我有幾廿年係冇聽過噶啦，但我最近聽翻咧，點解咁有感覺咧？因為我細路仔有心音機聽，咁所以咧，即係唔好忽略咧你童年成長嘅嗰啲無意識嘅嗰啲資訊接收啊。原來嗰啲資訊接收咧，喺你人生嘅某一個階段咧出翻嚟嘅時候咧，係成為你確證自己存在過喺呢個人世塵世嘅一個好重要嘅證明嚟。 當然啦，同埋我哋會好固執㗎，唔知萬玉麟夠唔夠？頭先盧偉力講到音樂啦，我好記得有一日咧，我就泊車喺個停車場，一個住宅大廈停車場。咁呢嗰時係冬天啊，行出嚟嘅時候離遠咧，我就見到嗰個管理員咧，佢喺自己嘅小耕亭嗰度咧，就仲係用緊一啲好基本嘅即係接收器咧，就播緊，即係好似舊原子粒收音機定佢嘅手機，就聽緊呢個鄧麗君嘅《月兒像檸檬》。哇！嗰、那個意境真係好犀利，就係話啊，一個偌大嘅停車場，好孤單嘅一個小亭，冬天咁咧，佢就播緊幾十年前嘅情歌，曾經可能佢曾經對佢有個好好嘅、好浪漫嘅記憶。咁咧嗰個都已經係一個七十幾歲嘅即係管理員啦。睇上嚟嚇，剛曬 係姚蘇蓉時代，即係六十年代尾、七十年代初嘅名曲嚟噶嘛。 係係係，冇錯。对不住，我讲错了，是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那 个、 月亮代表我的心， 系 邓丽君嘅，冇错啦，冇错，唔系月像柠檬。咁、如果但你听姚苏蓉嘅月像柠檬，有另外一个意境，即系对于啲嘢咧，呢种传统咧，我哋系好固执嘅。但因为嗰啲系代表集体嘅一个回忆，但系而家去到所以我哋去到当代咧，由现代已经去到当代咧，集体嘅嘢比较少啊。我哋好多时都系小众自己拣自己中意嘅嘢，方便就系话我做我自己嘅歌集，我嘅歌集所选择嘅同你系唔同嘅，咁大家一齐去听，一齐去摇头咧，就只能够喺音乐会里边咧，就有一个集体嘅活动。 这个我觉得咧，嗱，始终每个时代咧都有所谓流行曲或者流行金曲。流行性的嘢咧，即係成為一個社會主流。咁大家都當然啦，佢哋都有競爭嘅，有受時代考驗，當時嘅時代考驗。頭先阿盧兄講一樣嘢，我好認同咧，就係話咧，舊有嘅東西佢有佢嘅生存價值，或者有一個好處喺度，我哋唔需要抹殺曬佢。呢個係當然啦。正話阿文教授講嘅，鄧麗君，就算姚蘇蓉都好啦。係嘛？如像檸檬，你而家聽突然間咁閃，其實呢樣係唔受傳統與現代時空嘅限制。我覺得嗱、當時佢哋呢兩位歌手唱嘅都係一種感情，唱出一種意境出嚟。等於我哋細細個讀《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千幾年前李白寫。今日如果我哋瞓喺鋪床，如果屋企嗰個窗望上去床前都係有明月光噶嘛？呢個係唔受嘅，所以就。我哋唔好用嗰個二元法去對立佢，我覺得唔好對立佢。嗱、譬如我學緊攝影，中意攝影咁啦。喺五六十年代細個，全部用黑白菲林，等於你頭先講電影默劇一樣啊嘛。咁我估當時啲人咧就覺得唔夠真實，需要填色。阿爺阿嫲啲相都係填色，我哋細個兒童嘅時候好多相填色俾錢嘅，黑白填 七彩啊， 特例七彩要俾錢嘅。咁後來。去到七十年代有咗 Kodak 啊、富士啊嗰啲有咗彩色，一窩蜂個個去彩色嘅。咁而家咧，就算中國大陸，我有啲親戚喺中國大陸，佢哋影相咧都行翻膠卷黑白。香港亦都好多拍友，好多龍友中意黑白。 翻去膠卷 嚇， 係啊， 中意膠卷嗰種味道出嚟。咁、好啦，唔好講佢膠唔膠卷先，整黑白由黑白變彩色。而家好多時候我哋都話專登將個相機校翻做黑白。影翻睇下嗰個意境或者嗰個層次出嚟， 呢種情況喺電影都出現， 係視覺藝術啊。 應該咁講咧，就係以前黑白就因為只有黑白技術， 冇錯。 後來就出現彩色，就一窩蜂彩色， 係。 然後到而家又翻去黑白咧， 即部分啦，就是一種選擇， 我選擇到了， 是風格，是啦，冇錯啦。 同埋仲有盧偉力，我哋咧喺電影學院咧，我哋自己即係喺度服務嘅電影學院啦。咁啊有一個古董機嚇，就是以前剪片嘅菲林年代。 菲林年代。 咁咧其實仲係好多導演咧向菲林致敬啊，嚇就係覺得菲林嘅攝影嘅技術做到佢哋想要嘅嗰種情調，嚇或者佢想呈現真實嘅方式。咁反而而家咁方便啊，即系已经唔再系用菲林啦。你系换到啲方便，但系就唔同咗味道啦。 唔同 吓，咁但系咧，佢但系问题系一路不断去现代化嘅时候咧，就会抹杀咗，譬如你 order 都要收皮啊，即系阴 功 啊吓啊。咁然之后就你想用菲林都好困难啦，因为冇咁多配套，即系个运作啦。咁就点解唔可以即系去到一个程度就系？多元化的方便呢，即是你都是还可以选择你自己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才 是 一个真正做的。因为我 们看 回转头才觉得原来的好处在这里嘛。 经济运作的问 题。是这个绝对 经济。就是说如果人多用那个媒介，那它就会便宜一点。人少用那个媒介就会贵一点。 嗯 啊、所以呢这个社会如果它是强调多元化价值的，它会即支持贵一点但是少人用啲嘅嗰樣嘢嘅存在， 是 不會抹殺佢。咁呢個社會咪健康咯。 嚇、 啊，即係其實我哋話即係拉上補下，嚇、 嗯 啊、令到即係大家都有得發展。呢、這個都係一個社會福利嘅概念嚟嘅。 係、 嗯、即係如果唔係，譬如有一啲人好不幸生出嚟，可能係有一啲嘢係冇嘅。 嗯， 譬如佢係雙目失明嘅。咁但係佢仍然有存在嘅價值㗎嘛，咁、 嗯、 你一個社會為咗令到呢啲雙目失明嘅人係可以生活得唔差嘅，你係要付出一啲資源俾佢哋㗎嘛，咁、嗯、你咁樣成個社會先係叫健康㗎， 冇錯， 咁、啊、所以呢就點樣可以保證到一個社會嘅多元嘅價值呢，其實就是解決到先出現和後出現、都能夠可以 並存， 是啦，是的，並存的， 是 的，就不是 等於 簡單的現代與傳統、就是、 你多元化社會才活潑，可以說 是的。 我選擇我喜歡吃甜，你喜歡吃，好像我們兩天後來中秋又說回、我們小時候吃那雙黃蓮蓉魚、金華火腿魚那些是大過的嘛、現在縮到小了、還有現在是縮，而家已經變咗啦，有啲新嘅思維擺落去，雪糕變咗月餅， 好多係 嘛？ 好多種 呢個問題， 是是 我絕對唔會話佢錯喎，係嘛？如果多數人都迎合到嘅，佢冇壞事啊，又冇侵犯版權，又冇話呢個利益衝突啊，或者冇道德問題嘅，點解唔可以夠？傳統月餅擺喺度，雪糕月餅擺喺度一齊，咪自己揀咯。 但係一定要同佢同步走嘅係個價值，因為而家仍然係價值觀係單元啊、譬如頭先盧偉力舉嘅例子好好，就係、是、譬如有一啲天生有缺陷、能力上有缺陷嘅人，嗱，譬如一搞殘奧咁先算啦、其實有時候我覺得咧，奧運會或者呢啲運動會咧，唔能夠用單一嘅價值去衡量，就係、是、話啊速度啊，攞幾多分啊，幾多金牌啊。金牌那些就鼓掌啊，或者入了三甲、但是譬如去到殘奧，我們叫殘奧已經這個名字很難聽，即是他們、要去發揮的東西，我們給他的鼓勵和認可，不需要一定還是要用金牌、銀牌、銅牌、或者是速度競賽這種方式、可以有多維度的認可， 是 即是這些我們就不去即是花時間去想咯。嗱，譬如有時我覺得我哋脱軌都好緊要，就係、是、我見到身邊有啲朋友就嚟話冇曬卡式錄音機嘅啦、就嚟又話唔玩 CD 嘅啦，咁我啲 CD 點算啊？譬如盧偉力都可能有成千隻、二千隻嘅 CD， 抌佢又唔係冇人要喎、原來周圍冇人要、 機都冇埋啦， 因為機都冇埋啦嘛。咁於是大家極速地，哎呀，你有 CD 機就保留佢啊，但係都知道只係一段時間。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是随着生产商这个这样的设计而走呢？ 这个都是跟大家都正话讲过你那个需求问题，民众的需求。如果譬如说100个年轻的新一代20岁的小朋友，他们都不 知道有卡式機佢都唔選擇嘅時候，生產商自然根據呢個數據去生產。 不過咧，亦都有一種咧，就係叫做 reinvention 啊，即係再發現嘅。 再發現 嗱，譬如咧有一啲有一啲偶像，可能佢已經死咗噶啦，但係居然咧，喺佢死咗之後，仲有一啲新嘅人迷佢、哦。嗱、譬如最明顯嘅就係張國榮。咁而家有一批咧就叫做後榮迷啊，即係張國榮死咗之後先成為張國榮嘅影迷或者歌迷嘅。咁點解咧？咁即係話係佢哋成長嘅過程，雖然係冇張國榮，但係佢哋後來接觸到張國榮， 發現翻 佢哋發現翻張國榮。咁所以咧，我哋如果能夠令到而家嘅世代了解多啲以前嘅事物，我唔好講話傳統嘅事物，以前嘅事物，可能佢哋會發現到同佢哋而家嘅生活有關係嘅價值。 係因為佢哋有呢一個工具啦，已經即係除咗張國榮，另外一個好明顯例子係陳百強。其實陳百強仲更加早咧，係1993年去世嚇。咁咧就有好多新生代咧，根本係冇同佢同接觸過嘅。但係聽，因為佢哋有呢個工具，聽翻佢啲歌，睇翻佢嗰啲影像， 成為佢 哇，成為佢個迷。 所以我哋嘅責任，傳播工作者嘅責任，就係讓而家呢代人了解多啲以前嘅事物。 咁啊，先要保存先啊， 保存。 咁今日廣東廣西講現代與傳統都差唔多啦。咁星期一咧，我哋馬鼎盛、馬恩慈同埋劉天賜就會同大家講《如英時》。咁而家咧，我哋就聽首谷亞薇同我哋唱嘅《別再回頭》。 好吧。 我没有非要记得你给的温柔，就算是我还看不透，回忆像一把锁，可锁住的人却只有我，没学会逃脱，学会寂寞。就一定才得到结果，奔波共生的一直是我，逼着你故作沉默，像是没有爱过我。别再管我，别再回头，都是我的错，有些事不知道，或许深夜比较好过，让你的快乐变成折磨，我还能说什么？锁住